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中王仁德宽厚，运府盈城，邺城西洽，有精业之怀，卓绩镇位，城镇先制，革故鼎新，册中王嫡子业为东宫太子，今帝家有女子元，上承于天，私得重任，荣封太子之妃。钦此。 这是21年前太祖颁下的圣旨，既是嘉宁帝的继位诏书，亦是韩帝两家的婚约之书。这道圣旨嘉宁帝继位时供于太庙，即便是当年帝家被判谋逆，全族被斩时，也没有人敢将这道圣旨从太庙中拿出。这些年朝堂起起伏伏，唯有这道赐婚圣旨像是冥冥中注定一般，完好无损地在皇室宗祠里保存了21年。直到21年后，大晋太子韩烨将这道被所有人遗忘的圣旨在他的太子妃和大晋朝臣面前重新打开。昭仁殿内一片静默，所有人都陷入震惊之中，没有半句声响。韩烨合上圣旨，重重地重复了一声： 钦此。 臣等谨遵圣谕，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祖的圣旨，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还是大晋臣子，便没有不尊的道理。这么多年过去，太子对帝家女的执着依旧如初，如今更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重新宣下这道圣旨，迎娶摄政王的心意不言而喻。满殿的万岁声落下，众人这时倒是有些好奇摄政王的表情。瞧刚才太子的举动，摄政王显然是不知情的。众臣悄悄抬头朝两人瞅去，恰好看见太子回转头正望向摄政王。太子唇角带笑，神采飞扬。 怎么，瞧摄政王这副模样，是不想遵太祖遗旨？想当年摄政王以30,000水军求娶孤，孤今日不过全摄政王的全权心意。 想起当年之事的朝臣俱都善意地笑了起来，弟子元眉角一扬，眼底淌过不知名的情绪，竟未回答。旁人只猜摄政王这是发怒的前兆，唯有韩烨知道，他这位万事冷静、生死不忧的摄政王是无错腼腆了。弟子元这一生纵遇事无数，却终究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韩烨。10数年纠纠葛葛，到如今他仍能举天下之约见先辈之诺，一生死劫，昭仁殿上百官之间骤然而解。韩烨淡然一笑，他握住弟子元的手，朝昭仁殿下的大晋朝臣看去。他眼底一片璀璨华光，带着储君的金傲和霸道，他的声音响彻在这座宫殿，响彻在帝都，响彻在整个大晋。 孤将谨遵太祖圣谕，不日与摄政王大婚。 弟子元，这一世你该是孤的东宫太子妃。 距离国婚那一日已有半月，已经亡故的大晋太子韩烨回朝，并宣布不日和摄政王大婚的消息在半月内传遍了云下，一时北秦东迁朝堂大震，两国自危。3年来，弟子元摄政大晋，使大晋政通人和，国库充裕，兵强马壮，国力成中兴之盛，早惹得北秦东迁如临大敌。 两国本以为韩帝两家储位之争会使得大晋朝堂内乱，至少可得数年休养时间，哪知韩业不仅活着回朝，还要迎娶帝家女，一举消弭了大晋的朝堂之争。得闻消息后，北秦东迁朝堂紧绷，半月未到，修好的国书便遣使送来。倒是大晋朝臣们这些年经的事多，心脏被锤炼得很结实，上了年岁的朝臣们没有在国婚那日被自个儿的摄政王和储君折腾出毛病来，一个个吃得好睡得好，乐呵呵在朝中奉职，一副坐等太子和摄政王大婚的万世祖模样。若说唯一有什么事儿让他们挂心且不得解的，便只有小太子韩云不尴不尬的储君身份了。三年前太子亡于云景山，为稳定韩氏皇权，先帝册封皇十三子为储君。因当时太子只有三岁，且先太子刚刚亡故，韩云虽有册封之名，却一直未进过太庙受礼，亦未入主过东宫。说起来，比起当年韩业受封时的大典及荣耀，韩云这个太子之位确实有些不够实在。可无论怎么说，他也是先帝正儿八经下旨册封的储君。这是即便韩业如今荣耀还朝都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如何妥善地安置韩云，便成了当今朝堂的第一要务。韩业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朝，又要迎娶摄政王，荣登帝位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日后他和摄政王的嫡子自然便是名正言顺的大晋正统继承人。当年太祖给帝家的皇位继承权一直是韩氏皇族的一块心病，这一点满朝皆知。将来太子和摄政王有后，由韩帝两家的血脉继承大统，那大晋开国时的这点隐患便再也不存在了。说起来，这实在是近几年愁白了头发的皇室宗族翘首以盼的福音，更是云下上足以流传百年的真正佳话。以帝子元和韩业如今的权势民心，如何安置韩云倒真不是一桩难事。小太子堪堪六岁，尚未有跟随的派系，也没有入主朝堂的弄权之心，荣封一个一等亲王，此生富贵无忧，唯一有些麻烦的是启云殿主位景贵妃。嘉宁帝在位的最后三年，后宫权柄皆由景贵妃把持，嘉宁帝驾崩后，禁军护卫之权也握于他手。若是韩云继位，他将是正儿八经的太后，即便韩业登基也不能薄待他。如今如何兵不血刃地从这位贵妃手中拿回京畿拱卫重权，也是最棘手的事儿。故国婚之后，摄政王谕令百官休沐半月，暂不提太子储位和帝位之事，倒也情有可原。只是眼见着半月即至，朝会将起，最后宫内权柄花落谁家，到底要有个答案和章法。太子回朝后仍是居于东宫，当年侍奉的宫人在他回宫后不过三日便被摄政王召回十之八九，如今的东宫喜气洋洋，一派热闹升腾的景象。东宫深处有一幽静小院，当年韩业便习此处，这次他回宫后的休养之所依旧在此。正是清晨，初阳都还没有现出影儿，韩业是被吉利一叩三响的敲门声给折腾醒的。 殿下，殿下。 这呼喊声推有讲究，低声又温柔，却偏偏如魔音贯耳，绕之不散。房门被不客气地推开，韩业着一身素白中衣，披着件薄衫靠在门上。眯着眼瞧着如今的进宫大总管，声音似是从牙缝里吐出来的。 姑还好好的在呢，叫什么？当年你在姑身边的时候，可没有打扰姑睡觉的胆子。 殿下，这时辰都不早了呢。 他小幅度地朝后摆了摆手，立马有三个太监抱着三个托盘上来。 奴才瞧着今儿比昨日的还多，要是不早点给殿下您送过来，怕是今日到丑时您都歇息不了。 吉利一副我是个中仆，我一心为你，你可不能埋怨我的委屈模样，声音温顺得不得了。韩烨瞥了托盘一眼，眼又眯了眯，托盘上码着满满的奏折，沉甸甸地看着瘆人。别人只道太子荣耀还朝，昭仁殿上拿着太祖爷亲赐的圣旨，意气风发地给自己圈了个全天下最有权势的媳妇儿，定是温香软玉，日日在怀。却不知国婚之后，太子殿下连摄政王的一片衣袖也没捞着，就被扫回了自个儿的东宫，日日处理堆积已久的政事，每日里从清晨到日落，那是一日也没有歇过。 他今日还在金安侯府？ 是，殿下，摄政王还在侯府里头。摄政王昨早上吃了一笼城西的小笼包，配的是侯爷夫人亲手做的酒酿丸子，中午是魏老丞相在郊外湖里钓上的全鱼宴，黄埔大人正巧入府拜访，就陪着一块吃了。晚上御厨烧了红烧蹄膀，摄政王吃的可香呢，还顺手赏了奴才一块。摄政王昨日亥时便入睡了，临睡前饮了点梅子酒，一觉睡得踏实着，到现在还没醒。 自从帝进言成爵后，侯君的称呼也不再适合帝子元，吉利在韩烨面前只得称呼帝子元摄政王来分辨两人。每日太子都会这么意味不明地问上一句，吉利老老实实地回答，准能让太子心甘情愿地接下他送来的所有东西。韩烨一句句听着，眼底的神情便一点点柔和下来，到最后沉醒的不耐烦消失得丁点不剩。他哼了哼，朝托盘抬了抬下巴。 哼，都没醒呢，那这些是怎么回事？怎么是你自个儿做的主？ 殿下，奴才哪敢啊，这都是摄政王昨晚入睡前吩咐的。 这都半个月了，怎么一点都不见少？ 韩烨闲散了三年，回来后没有歇息过半日，以他的勤奋都难得吐槽了半句，足见每日需要处理的政事之多。 殿下，摄政王说了，若是您问起政事怎么这么折腾人，就让奴才回。三年时间，纵旨击杀亦能成土，遑论国事，本王日日都是这么过来的。若太子不耐烦，御笔亲批，让他重新回西北便是。殿下，这是摄政王让奴才回的。 吉利是在韩烨身边养大的，惯来情分不比常人，但纵是以他的身份如此埋汰韩烨的话，这辈子恐怕就这么一次。果然，韩烨眼睛眯了眯，却半点脾气都发不出，反而沉沉看着堆得满满的奏折一眼，轻声叹了口气，披着薄衫便朝书房走去。 啊，拿过来吧。 这一顿奏折批的，转眼又是一日。好在韩烨熟悉了半月朝事，今日快上许多，才刚入夜就批阅完了。韩烨搁笔，摆手吩咐， 送到上书房去。 他说完起身，朝外走去。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